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小朋友们，今天的妞妞讲故事，我们继续来说首博的花絮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小民亦以食为天》。首都博物馆的五楼啊，是一个题为《京城旧事》的老北京民俗展。展厅里呢，开辟出了五个小房子，分别展出了老北京婚嫁年节、生子祝寿的各种风俗旧事。其中啊，还有一个区域专门展出了老北京人的各种小玩具，比如呢猴爬树啦，比如兔沿儿啦，比如风筝啊，等等等等。大家来猜一猜，宝宝们会对哪部分最感兴趣呢？妞妞问过身边的朋友们，大家基本上猜的都是老北京的玩具。其实呢，在去首博之前，妞妞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啊，事实告诉我们，尽管玩绝对是宝宝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山外有山，室外有室，对于宝宝们来说，还有一件事比玩还重要，是什么呢？听妞妞讲几个小故事就知道了。故事一，谁知盘中物。妞妞呀，跟孩子们来到了讲述老北京年俗的那个小房间。因为腊月28呢是老北京过年的开始，所以呢在小房子的入口处就摆放着一个小盘子，盘子里呢盛着熬煮腊八粥所需的各种原料，比如糯米啊、红枣啊、花生啊、栗子，还有桂圆红糖什么的。妞妞想让宝宝们自己来辨认一下盘子当中的那些原料，于是问宝宝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盘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呢？宝宝们围拢过来，踮着脚尖很认真地观察着盘子里的东西。妞妞在一旁耐心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八喜转过身，郑重其事地走到妞妞面前要求发言。妞妞蹲下来对他说，来，小八喜，请你告诉我们自己看到了什么。八喜运了运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想吃八宝粥。话音刚落，妞妞耳边就响起了一片奶声奶气的，我也是。末了还不知道是哪个宝宝补了一句，甜甜的哦。于是众宝宝齐刷刷地陷入了白日做梦状。故事二，心有元宵一点通。说到正月十五呢，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两件事情，一个呢是看花灯，一个呢是吃元宵。当妞妞跟宝宝们来到过元宵节的那个展区的时候啊，妞妞问宝宝，谁知道元宵节？宝宝们一脸茫然地望着妞妞。于是妞妞继续说，在这个节日里呢，我们看一看，于是妞妞继续说，在这个节日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好多漂亮的花灯，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做成了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灯。宝宝们回头望了一眼橱窗里的花灯模型，丝毫不为所动，依然一脸茫然。妞妞决定换一个突破口，于是说，除了可以看到这些漂亮的灯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一天吃到一样非常好吃的东西哦。听到这句话，宝宝们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一个个眨巴着嘴儿，用如饥似渴的目光望着妞妞。妞妞心想，有门儿哈，于是再接再厉，继续说道，这个东西呢，白白的，圆圆的。妞妞刚说到这儿，就听见身边传来一句，甜甜的哦。妞妞扭头一看，原来是贝贝。妞妞心说，小家伙真有悟性，于是笑着问，贝贝告诉我们那是什么好不好？贝贝目光迷离地摇摇头。贝贝妈妈在贝贝耳边说，那叫元宵，也叫汤圆儿。贝贝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过来，兴致勃勃地对妞妞说，那叫元宵，我在奶奶家吃过。妞妞问，那这元宵里有没有馅儿呢？贝贝点点头说，有的，有豆沙包里的那种馅儿。受到贝贝的启发，在场的宝宝们似乎都茅塞顿开，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在妞妞耳边说开了。妞妞对于自己的有效引导很是得意，决定趁热打铁，让宝宝们记住这个吃元宵的节日就是元宵节。于是对宝宝说，大家说的都很好，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吃元宵的节日叫做什么节呢？ 一语既出，私下里一片沉默。宝宝们望着妞妞，坚定的、干脆的、毫不犹豫的摇了摇头。故事三，有关糖葫芦的讨论。我们在年俗展区看到了一串串大糖葫芦的那个模型，当宝宝们呢来到这些大糖葫芦面前的时候，妞妞顿时明白了博物馆工作人员为什么要把那些大糖葫芦钉在高高的墙上，而且还要罩在玻璃橱窗里。瞧我们的这些宝宝，一看到这些鲜红诱人的大糖葫芦，当时就跟玻璃较起劲儿来了，恨不得来个铁砂掌什么的破窗而入。妞妞在这里啊，代表那些大糖葫芦们向首博工作人员的良苦用心和先见之明致敬。站在这些大糖葫芦面前，妞妞跟宝宝说起了这糖葫芦的来历。宝宝们很是认真地听着，一个个还呈现出了认真思考状，妞妞很是欣慰。讲完了故事，妞妞发现小石头似乎要发言了，于是问他，小石头想说什么呢？小石头皱着眉沉吟了一下，然后望着妞妞说，我在想你是喜欢吃大串的糖葫芦还是小串的糖葫芦。妞妞一愣，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深度，于是很郑重地回答说，我喜欢吃大串的。小石头松了一口气儿，十分欣慰地对妞妞说，我也喜欢吃大串的。其他的宝宝听了一下子都围了上来，争着对妞妞说，我也喜欢吃大串的，我也喜欢吃大串的。就在这个时候，妞妞看到贝贝一个人孤独地站在一旁，满眼委屈地望着妞妞。妞妞赶紧走到他身边说，贝贝怎么了？贝贝望着妞妞好半天，才十分小声地嘟囔了一句，我喜欢吃小串的。哈，原来小家伙一直在为这件事情郁闷呢。妞妞在小家伙耳边说，小串的也很好吃的。小家伙很不放心地问，真的吗？你会爱吃吗？妞妞很肯定地点了点头，于是小家伙如释重负地笑了。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对于宝宝来说，什么事情比玩还要重要的呢？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小民亦如此哦。